李成果和刘婷俩人投来感激目光。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李氏与刘氏家族之中有各自的竞争，所以他们也需要在面对兄弟姐妹嫉妒的目光中保持自己的竞争力。现在梅哥对他们大夸特夸，自然能够增加他们的竞争力。只是任小素差点笑出声，表现出众是怎么回事？比其他绵羊吃的草多吗？不过他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多说什么，毕竟事关两位绵羊人的切身利益嘛。这个时候李成果和刘婷俩人最担心的就是任小素乱说话。好在他们观察着任小素的表情，发现对方并没有打算坏他们的好事，这才放下心来。只听李氏族长说道， 为了向梅哥大人表示感谢，我李氏家族与刘氏家族愿意提前奉上5000枚金币作为酬谢，若告买真实之也不成，梅哥大人也无需退还，这是我们的诚意，但是还请梅哥大人尽快动身。 李氏家族与刘氏家族在当地分别掌握着食盐与棉纺生意，论地位那当然是掌握食盐的李氏要更高一些。任小素也看出来了，刘婷的父亲其实更像是小弟一样，这俩家应该是守望相助的视角。这两家突然找到梅哥说提前出发的事情，恐怕也不光是急着培养一个巫师那么简单。李成果和刘婷俩人回去之后肯定说了路上被偷袭的事情，也肯定说了梅哥与都铎家族的私人恩怨。如今约克镇又突然闹出一场小小的火灾来，很多人都说有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纵火行凶，梅哥认为老许是来杀自己的，李成果和刘婷也一定会这么认为，所以李氏与刘氏赶忙过来催促梅哥出发前去跟特城，这是担心自己的儿子还没买到真实之眼，梅哥这个帮忙选购真实之眼的工具人就被杀掉了。 我也知道梅哥大人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可能会担心路上的安全问题，但这一点呀您不用担心，我们会派人在路上保护您的。 听到这话之后，任小素就已经确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李氏和刘氏这么硬气的吗？竟然明知道都铎家族要杀人还敢派人保护梅哥。 怎么保护？ 约克郡的商会正好组织了一批行商要北上前往根特城购买那边的金银器，队伍很庞大，足有数百人同行，我们安排的护卫已经潜入其中，对梅哥大人进行暗中保护。 都铎家族在巫师国度里实在是太庞大了，所以李氏和刘氏这样的地方豪绅想要保护梅哥也必须偷偷摸摸的。 你们希望我何时动身？ 不如就现在，行商们已经在约克郡北方集结好了，原本是今天早上就要走的，但我让他们等一等梅哥大人。 梅哥心中无奈，这李成果的父亲看样子确实是担心夜长梦多，竟是希望他们现在就出发。 哼，好，那我收拾一下东西便动身。 说到这里，李成果与刘婷的父亲才心满意足地告辞。两位绵羊人留下，任小素当即就把这两人使唤去收拾东西了，以免他偷听到自己与梅哥的对话。 你就这么答应他们了？巫师的尊严呢？这摆明着是利用你嘛。 地方豪绅还是有些不一样的，虽然面上很尊敬，但那份尊敬是给我背后的巫师组织，却不是给我的。唉，约克郡虽然成了我的封地，但其实南方六郡都有真正的主人，伯克利家族。 也是巫师家族？ 没错，伯克利家族也是某位大巫师在氏族的根基，只不过权柄没有都铎那么大，只拥有金色的真氏之眼。事实上李氏家族和刘氏家族都是伯克利公爵的人，地位不高罢了。 哦， 任小素明白了，李氏和刘氏算是伯克利家族势力的边缘人物， 如今想要在体系内重新得到重视，便想要培养出巫师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只要家里出现了巫师，那伯克利公爵那边也会另眼相看，给他们分配更多的利益。巫师的国度，自然是只有巫师才配进入真正的上流社会。李氏家族和刘氏家族都不过是想拿到这张名片罢了，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家族的阶级跃迁。 那我觉得也不至于现在就走吧，太仓促了。 算了，没必要纠结这个。既然收了钱，就把事情给对方办了吧。 行吧。 任小素有点无奈，他还准备留在这里等小女巫的同伴上门呢。不过他转念一想，其实以那些赏金猎人的能耐，自己就算出发去根特城，对方想要找到自己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你有什么东西要收拾吗？我这边没什么要带的，取几本书路上看就行了。 我也没什么要带的，我也挑几本书吧。 对了，巫术总纲还在你那里吗？那个就先别看了，带着也挺沉的。 然而这时候任小素愣了一下，等等，那小女孩想要偷的书该不会就是自己手里这本巫术总纲吧？之前任小素对偷书的说法嗤之以鼻，毕竟梅哥都离开巫师塔两年多了，你早不偷晚不偷，偏偏等梅哥回来了才偷，骗鬼呢？然而如果对方想偷的是巫术总纲，那就能说通了，因为梅哥把这巫术总纲带走了，只有梅哥回来才能下手啊。 这巫术总纲我还是带着吧，我觉得挺有意思。 梅哥奇怪地看了任小素一眼。 没必要硬撑这种面子的，大家都知道巫术总纲没什么实质内容，你就算不看大家也不会说什么。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开心就好。 两个绵羊人背着梅哥的衣物下来与任小素他们会合。 梅哥大人，女佣把您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咱们出发吧。 梅哥看了他们一眼。 这一路辛苦你们了，放心，到了根特城我就带你们去黑市。 谢谢梅哥大人成全。啊，对了，梅哥大人可否在路上就教我们巫师语啊？这样一来，要是在根特城买到真实之眼，我们也能马上开始练习巫术。 梅哥点点头看向任小素。 没问题，你正好也跟着他们学习一下吧。 我吗？我就不学了，你教他们俩吧。 嗯，不学？你之前不是挺想学的吗？ 太难了，不学了。 任小素仔细考虑过，以巫师语释放巫术，高阶的还得搭配冥想图来用，可冥想图这玩意儿被牢牢地控制在巫师家族手里，想要获取太麻烦了。自己如今有了中文释放，还不需要冥想图，干嘛还要费那个劲呢？虽然总结中文施法规律有点麻烦，但起码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一旁的刘婷小声嘀咕， 合着之前好学的模样全是装出来的，难怪在中途也只能给人当仆从。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难道你不想当巫师吗？你不学巫师语怎么当巫师？ 就像你们说的嘛，真实之眼又不好买，我又没有钱，所以就算我能攒钱去买真实之眼，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我不是不学，而是打算慢慢学，没有绵羊人那么迫切。你先教他们吧，教他们的时候我随便听听就好了。 可万一哪天你突然有机会成为巫师，却因为不会巫师语岂不是很尴尬？哎，我还以为你很好学呢。 不急，我先看看书，了解巫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 他也不能给梅哥解释说 自己已经有另一种途径可以释放巫术了，所以不用再学巫师语了。毕竟有人偷摸拿了真氏之眼，还偷偷研究出中文咒语来，对整个巫师组织来说确实是天大的事情。那些巫师们把巫师语奉为神明的语言，说只有神明的语言才能使用神明的力量，结果自己这马上啪啪打脸了。这些爱面子的巫师们指定全都来追杀自己啊。话说以前应该也有中土人拿到过真氏之眼吧，怎么就没能研究出中文施法呢？是因为对敌人不够客气吗？当然任小苏也承认自己这中文咒语的开发角度也确实刁钻。学巫师语当然是要学的，但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巫师语并不是任小苏关注的优先级，所以只是顺带着学一学，主要就是防止有人当面说些骂自己的话，自己却发现不了。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天晚上他追捕小女巫的时候，对方用烟幕来阻碍自己的追击，那时候小女巫并没有手握真实之眼，所以对方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不握着真实之眼就释放巫术？如果真有这种方法那就太好了，自己手上也不用拿着真实之眼，还不念巫师语，任何一个巫师面对自己都防不胜防啊。想到这里，任小素差点乐出声了。一旁的刘婷对李成果嘀咕道， 我跟你说过他是装的，你还不信。 之前李成果说如果有多的真实之眼就赠送任小素一枚，现在也不吭声了。逃难路上大家生死与共，当然掏心掏肺，但冷静下来之后，李成果也明白如此重大的事情他自己可做不了主。气氛一时间沉默下来，李成果原本想说点什么，却被刘婷给硬生生拉住了。这时候梅哥突然对任小素说道， 我知道你可能有点丧失信心，觉得自己根本弄不到真实之眼，这样吧，你救过我的性命，我来帮你开一次石头，不管能不能开出来真实之眼，都算是还你一次人情。 你帮我开？怎么开？ 开一次石头的价格是10000枚金币，这次李氏和刘氏分别送来了5000枚，算是我的额外收入了。没有你的话，我也没法活着回到约克郡，所以我就用这10000枚金币帮你开一次。 任小素顿时感动了，他是真感动了，如今像梅哥这样的傻白甜真的不多了呀。 就这么决定了，这次去根特城的路上一定不太平，大家要小心，出发。 这一次出行的交通工具是马车，马车内还有女佣们为梅哥准备好的点心与蜜饯，书籍都放在马车后面的箱子里。这让任小素有点不适应，他总觉得他们四个人挤在马车里怪怪的，也挺闷。于是任小素索性要来了一匹马，单独骑马而行。他们穿过城镇一路向北，与行商队伍汇合后，梅哥先是一一接受商人们的拜访与礼物，然后近千人的队伍才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城镇。商队里有牛车也有马车，整个队伍异常庞大，能绵延出去1公里的样子。在队伍之中，男女老少均有，其中有1/4都不是行商。有些年轻人是想出去闯荡一下大城镇，约克郡太小了，远不符合他们对繁华的想象。这些年轻人在队伍里欢声笑语，一个个心中都充满了对大城镇的期望，对梦想的期盼。也有人是去别的郡探亲或者迁徙，这么多人汇聚在一起看起来热闹非凡。按照计划，他们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北方的根特城。到了下午的时候，一名商队里的骑士突然靠近梅哥的马车，他隔着马车的帘子对梅哥说道， 梅哥大人，我是这次负责保护您安全的骑士长穆克斯。 李氏的人吗？ 是的，我们总共有36人混在商队里，您如果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如果我们发现有可疑人物靠近您，我们也会及时出手。护卫队分成3批，以此来保证护卫工作昼夜不停。 嗯，那就谢谢了。对了，你们若是有什么事情，也可以与我的亲随人小素沟通，他来负责我的行程。 虽说有人护卫，但梅哥对任小素的机警也印象深刻。此时任小素也凑了过来。 怎么了？ 亲随大人您好，我是这次护卫梅哥大人的骑士长，请您这边多配合我们的护卫计划，还有多提醒梅哥大人不要擅自离开队伍。 哦，好的。 莫克斯见任小素并不是特别上心的样子，便再次重复， 我这边已经制定了比较周密的护卫计划，希望您不要打乱我们的计划。或许您身手不错，但遇到可疑的人物也千万别冲动出手。您之前在护卫梅哥大人回约克郡的路上，有些做法其实挺危险的。 任小素挑了挑眉毛，这恐怕是绵羊人专门给家里叮嘱的话吧，分明是这两个绵羊人不放心自己啊。 放心放心，一定配合你们。 说完，任小素便不再理会莫克斯，而是掏出巫术总纲翻看了起来。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北上，一辆被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里，有人透过缝隙看向前方，目光就锁定在任小素的背影上。只见任小素一边骑马缓行，一边在马上晃晃悠悠地看书，马匹在路上始终跟着队伍，也不担心他会跑偏。任小素还是挺喜欢这种无人驾驶的感觉，也不用自己怎么驾驭，屁股下的马匹也能始终不偏离队伍。以前罗兰跟他聊起人工智能的时候就说，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还挺宽广的，其中一项就是无人驾驶。例如一个人赶长途，只需设置终点，然后在车上睡一觉就能到地方了。任小素寻思自己虽然不知道人工智能到底是啥，但也能享受一下无人驾驶的待遇了。不过就在任小素胡思乱想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后方的队伍中有人正在马车里偷窥自己。 就是他把你整得那么狼狈吗？ 对，就是他。 确定不是巫师吗？我们计算过你逃离的线路和速度，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没有巫术加持是根本追不上你的。 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巫师，但我能肯定的是他在追击过程中确实没有使用巫术。 那就有点奇怪了，难道此人天生就有超越常人的身体素质吗？ 应该是的，我逃离过程中亲眼看到他纵跃十多米，普通人哪有这样的身体素质。咱们也试过，没有巫术加持的话，八九米恐怕就是极限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些才对。 这次算他们倒霉，我们本来是借助商队掩护离开的，结果他们却自己送上门来。 按照他的说法，这支赏金猎人队伍本身已经放弃了任务，打算返回北方，可偏偏就这么巧，梅哥等人也突然加入到队伍中来。 对了，你不是说还有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吗？能不能从身形辨认出来？ 没法辨认，那白色面具与这少年身形相仿，但没法确认是谁。在我想要逃离的时候，白色面具给了我很大的压迫感，我觉得对方非常可怕，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到，恐怕我就要交代到那里了。 等等，那白色面具会不会是梅哥啊？我感觉梅哥的身材与身高好像还挺符合条件特征的。 还真是，可他为什么要戴上面具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任小素完全猜不到这一个白色面具还能闹出多少乌龙来。梅哥、刘婷、李成果觉得这白色面具是凶手，而小女巫则认为梅哥就是白色面具，乱七八糟的。任小素坐在马上翻看巫术总纲，试图寻找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要说这巫术总纲经过删减之后，内容便已经七零八落了，很多东西看起来前言不搭后语的，让人看得莫名其妙。难怪梅哥他们不看了， 确实没什么太大的价值啊。李成果和刘婷还在车里背单词，任小素觉得无趣，便放下巫术总纲，策马朝商队前方行进。任小素一边走，还一边仔细打量着每一个能看到的人，这主要是看看这商队里有没有可疑人物。还没走多远，之前那位骑士长莫克斯便向他靠拢过来。 千岁大人，您最好不要随意走动，万一刺客就藏在队伍里，您可能会有危险。 放心，我心里有数，他们伤不了我的。 莫克斯一阵无语，待到任小素离开后，他的一名下属凑过来说道， 不要管他了，反正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梅哥大人，这小子出事了也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也是，那就不管他了，你们记得提高警惕。 是。 没过多久，任小素从商队前面转悠一圈回来，又骑马朝着商队后面溜达过去。当他经过一下马车的时候，忽然觉得这马车有些奇怪。如今已是五月末尾了，烈日在头上暴晒着，仿佛能让人闻到自己头发烧焦的味道，几乎所有马车都敞开着帘子保持通风。而这马车的奇怪之处就在于，窗户用窗帘死死地挡住，车门处的帘子也被人给掖紧了。马夫倒是没什么异常，可是车里的人就不怕把自己给闷中暑吗？下一刻，任小素伸手想要将帘子扯开，结果还没等他手伸过去呢，便有人从里面掀开了帘子。一名中年妇人看着任小素以及他伸出的手臂，似乎愣了一下，紧接着便客气笑道， 您就是梅哥大人新招揽的亲随大人吗？你们进入城镇的时候，我在街上看到过您呢，真是英俊不凡啊。 是吗？ 您有事吗？ 任小素透过窗户的缝隙朝里面打量过去，想看看车子里面都有什么。他嘴上说道， 没事，我就觉得有些奇怪，你不嫌热吗？ 哦，是这样的，我前几日生病了，城镇里的医生说我不能吹风。 哦，原来如此，那没事了，我就是纯粹有点好奇，别紧张。 说完，任小素便准备驱使马匹继续往商队后面走去，那中年妇人却又突然开口， 要不亲随大人来车上坐坐，正好我也有些问题想跟大人交流一下呢。 这妇人穿的是蛋糕裙，上身领口极低的那种，领子边缘还有蕾丝花边，很白。见任小素看过来，妇人竟然还将身子更倾斜了一些，仿佛要为他的目光提供便利似的。 不用了不用了。 任小素夹了夹马肚子快速离开，从背影看去颇有种落荒而逃的感觉。 这倒是有点意思了，跟那些外表斯文内心肮脏的巫师不太一样啊。 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不然怎么会突然来检查我们的车子？ 嗯，有这个可能，以你对他的描述，此人应该极擅长战斗才对，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一个人的战斗素养不光是靠训练就能培养出来的，那敏锐的直觉与观察能力，临危不断的判断能力等等，都需要在实战中一次又一次的打磨。 他杀过人，而且还不止一两个，我猜最起码杀过10个，当然十个可能有点夸张了。 杀过十个人我觉得不太现实，但我同意姨妈的判断，杀4-5个还是很有可能的。 这仨人藏在马车里，竟是开始讨论起任小素到底杀过多少人了。说实话，任小素要把真实数字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觉得任小素在吹牛逼。但其实大忽悠这些知道少帅已经开始大清西北 3.0 的人，心里在想的是，自己这边直接派出自家少帅，会不会对巫师们有点过于残忍了？任小素在中土的身份，在他与巫师国度内的身份是完全割裂的。巫师国度固步自封，极度狂妄，以至于他们甚至都没往中土派过间谍调查情报。 在巫师们看来，这些年来那个饱受他们摧残的178要塞以及178要塞背后的那片土地根本就没有能力来征伐他们的国土，能够在巫师们的震慑下保命就很不错了。历史上某个王朝跟这个巫师国度还有点类似，闭关锁国200年，结果却不知道外面已经是科技快速迭代，硬生生被人用大炮轰开了国门，成为民族历史的耻辱，相当愚蠢。有人说过，历史便是螺旋上升的，这太阳东升西落的土地其实并没有太多新鲜事。所以巫师国度的政策导致任小素如今在巫师国度里肆无忌惮地使用真名都没事，反而还方便西北情报工作人员来找他会合呢。按照大忽悠所说，这些年里西北少说也往这边派了上百个间谍，而且巫师国度不光没有派过间谍，还对肃清间谍的手段极为陌生。有些间谍家里通讯电台都不用刻意藏匿，藏床底下就已经算是很安全了。现在很多西北情报工作人员都知道少帅来了西北，只是不知道少帅身在何处罢了。此时中年妇人已经拿出自己的红色真实之眼，再次开始释放巫术，车里迅速凉快下来。他对车中的年轻人说道： 小程，我和安安已经不适合出去走动了，此人十分机警，虽然昨天晚上小安蒙了面容，但也没法确定对方会不会从身形上认出他来，所以今晚扎营后你就多出去转转，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少年。 好的姨妈，你和姐姐就待在车里吧，我晚上去刺探一下虚实。 对了姨妈，他昨天晚上忽然问了一些奇怪的词汇。 什么词汇？ 骑士人和，大概就是这两个词。骑士倒是没什么，满大街都是，但我总感觉他说的骑士似乎是一个组织。 等等，人和我倒是好像听你们爸爸提及过，但印象不深了，我不确定对方说的和我听到的是否一样。至于骑士，我也没有头绪。 好吧，那可能是他认错人了吧。对了，父亲去哪里了？ 你们父亲在做更重要的事情，现在应该正从高山郡离开，将与我们在根特城会合，还有其他人也会一同前往根特城。 安安眼睛一亮， 那些长辈们是不是要做什么大事了？ 为何这么问？ 因为只有做大事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啊。我听说过你们以前做的事情，太过瘾了。 那都是很危险的，你们暂时还不能参与，你们的历练还没有结束呢，就别惦记这种事情了。待到你们21岁，我自然会领你们去刺杀真正的巫师，完成你们的成年礼。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21岁，那还得等3年呢。 姨妈，为什么要说刺杀真正的巫师？这梅哥不就可以吗？我觉得他挺好杀的。 梅哥只是巫师组织里的可怜虫罢了，因为自身幸运拿到了真实之眼，但也不过是巫师组织用来敛财的工具。实际上梅哥所接受的传承都触及不到核心巫术，没有更深奥的咒语，也没有高阶法术的冥想图。巫师组织放着这种人在边陲好好活着，无非就是想告诉更多的人，快来买石头开真实之眼，这就是你们实现阶级跃迁的途径。 原来如此。 有了这么一条出路，下面的人便不会天天想着如何推翻这个王朝了。但真等到有人实现阶级跃迁后，便会发现其实这不过是巫师们设计好的世界罢了。 那姨妈，你们这次去根特城所为何事？ 去找杜铎家族拿陨石星落树的冥想图。 陨石星落树？ 没错，你父亲说这是杜铎家族欠我们的东西。 任小素在商队里溜达了两圈，队伍里确实有些可疑的人物，但他没法确定是否和之前的那些赏金猎人有关。或者说，这些可疑的人看起来更像是普通的亡命之徒、小偷、逃犯，并没有强悍的战斗意识、反侦察意识。而昨天晚上的那个小女巫不同，对方明显经受过多年的训练，一举一动之间都是很有章法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才让任小素确定对方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着的组织，没有组织便没法提供系统化的培训了。西北114号壁垒，深夜。如今的西北壁垒已经没了流民与壁垒居民的区别，晚上也不再关闭闸门了。虽然这样会增加一些守备部队的工作量，张司令坚持这么做，大家也不会说什么。有人担心这种开放政策会导致大量的王室、庆氏间谍涌入西北，但大忽悠等人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有王运。短短半个月时间里，王运就像是犁地般的从144号壁垒里揪出了70多名间谍，其中6人是庆氏的，余下的则都是王室的。王室往这里派间谍是意料之中，倒是庆氏的间谍这么少，让人有些意外。毕竟庆氏死士多，庆枕又提前布局，所以在西南战争时期，庆氏的情报站与渗透暗杀方面让所有敌人想起来就有点后脑勺疼。如今庆氏竟然只在西北塞了这么一点间谍，大家能不意外？最终大家觉得这其中或许也有少帅的关系，因为两家的关系过于亲密，以至于庆氏不好意思派太多间谍了，彼此也没把对方设定成假想敌。此时大忽又悄然离开144号壁垒，前往壁垒之外的军营。当他们抵达军营中的会议室时，这里已经聚集着王运、纪子昂、 P5092、 张小满等人了。大忽又一进门，所有人的目光便牢牢锁定住他。王运说道， 赶紧说，少帅去哪儿了？ 你们喊我大半夜的过来就为了问这事儿啊？ 你的瞳孔开始收缩，收缩的比例大致与当初忽悠我的时候差不多，还有你的眼角皱纹的变化也是一样的。别想说谎，我盯着你呢。 你们也算是咱们西北军的核心人物了，所以告诉你们也无妨。少帅去完成他的大兴西北 3.0 计划了。 3.0？ 会议室里所有人眼睛亮了起来，这么有意思的吗？ P5092 分析， 少帅是与张司令一起视察哨所了，但今天张司令却突然出现在了144号壁垒视察水利建设，少帅却不见了踪影，所以少帅是去了西北以外的地方了。 是的，他和张司令走哨所的时候遇到巫师偷袭，战斗开始之前他便发现了敌人的踪迹，让张司令先离开。待到八小时之后，我们重新回到战场，便看到了三的字样。司令笃定这就是大兴西北 3.0 的意思。王丰源检查了一下现场痕迹，说少帅是被人控制住带走的。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太担心他。你们也知道，少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还能有心思留下这字，就说明他身边巫师的处境比他危险得多。 想来是少帅在遭遇敌人后发现了什么机会。最近少帅的那位丫鬟还有少帅夫人都不见了踪影，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实情悄悄离开了？ 没错。 大忽悠苦笑，之前杨小锦炸他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这么多年来都是他炸别人，还是头一次被别人炸到了。王运看向其他人，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张小满顿时亢奋起来， 那还用说，当然是一起杀到那边去啊！ 咱178要塞的人从小就梦想反攻过去，如今少帅开了这个头，咱们还不赶紧抓住机会？ P5092 也点点头。 如今王室大敌当前，我们需要在王室彻底整合中原之前解除后方隐患，如果前后夹攻一起来，西北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我也建议趁着少帅这次去那个陌生国度的时候一劳永逸。 我虽然不担心少帅会出什么事情，但各位也不用如此乐观吧，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要去灭了那群巫师似的？ 你是在质疑少帅的能力？ 滚滚滚滚滚，少来给我下套，我什么时候质疑过少帅的能力啊？哎，行了，那来说说都有谁去啊。 张小满第一个举手。 哎，我 这事儿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我需要去了解他们的军事情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季子昂笑了笑。 我觉得我的战斗力还可以，应该能帮到大家。 这时候所有人目光转向桌子末尾始终没有说话的白净小胖子荀夜雨。 哎，你不去吗？ 荀夜雨一直窝在角落里也不敢说话，安静的像是一只鹌鹑似的。之前他正睡觉呢，就被王韵给扯过来了，半天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他才听明白，合着是要一起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大开杀戒。大忽悠看着荀夜雨， 你不去吗？难道你觉得自己并不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份子？那我看 这我也没说不去啊，我去还不行吗？但我可没什么战斗力，你们得保护好我。 你是觉得我们这几个人战斗力还不够强，不够保护你是吗？ 啊，够够够。 好了，那就这么定了，咱们这就出发踏平巫师国。 不行，你留下看家。 凭什么？你们都出去玩，凭什么就我留下呀？ 因为你不是超凡者，到了那种危险的地方，不是超凡者的话很有可能会死在那里，所以你没有必要冒险。而且如今西北发展迅猛，家里没人是不行的。 那我一个人可不行，我一个人招呼不过来啊。 内政有王月熙，你怕什么？这至于外敌的话， P5092 你来指定一个人管理部队吧。 黑狐，他以前做过我的副官，这次与我们一起从草原回来，我信任他的统兵作战能力，正好现在处于新部队磨合期，新兵入伍期，这些军务他最擅长，我反而不熟悉这些细枝末节。 这黑狐与 P5092 不同， P5092 保留了自己的编号，而黑狐为了表示与过去的自己割舍，便选择了一个新的代号。 好，那咱们这就出发，从羊角岭绕过哨所，然后直奔巫师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大忽悠回144号壁垒的时候，王峰元还专门给他交代过少帅开展大兴西北 3.0 计划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少帅的那些嫡系心腹知道。毕竟现在正是144号壁垒大开发的阶段，那些核心骨干若是突然知道了这件事情再丧失理智，恐怕会影响到很多事情。但是大忽悠觉得纸是包不住火的呀，总不能任小素没回来之前就一直让张司令躲着吧。而且他也很想去巫师国度看看呀。以前他提议说自己亲自走一趟，结果张景林和王凤元都不同意，怕他遇到危险。可如今他把消息透露给王韵等人，这差不多就相当于半个西北超凡者天团一起去巫师国度了，自己也就没那么危险了吗？现在这个局面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在大忽悠看来，张司令如果说是西北的现在，那么任小素就是西北的未来。虽然自家少帅战斗力强悍，但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当天晚上 王运一行人收拾好行囊便驾车出发，准备在羊角岭再骑车徒步，这是避开哨所的最佳路线了，不好走，所以只有超凡者才能通过。为了不被阻拦，他们驾车的时候还专挑小路前进。要说其实也没这个必要，毕竟以大忽悠的证件，整个西北除了居民的私宅以外，基本哪里都可以去了。但大忽悠担心王峰元等人得到消息，亲自过来阻拦。一路向西的车上，王运等人欢声笑语，连 P5092 这冷性子也始终面带笑意，就仿佛他们不是去深涉险境的，而是要去郊游一般。 哎，你们说少帅这大兴西北 3.0 计划到底是什么？推平巫师国度吗？ 巡夜雨在车上弱弱地说道。 可能跟 2.0 差不多吧，比如拐点人回来什么的，真要推平一个巫师国度，会不会有点不现实？ 你也太低估少帅了吧。大虎又不是说了有情报人员在那边吗？应该传递回来了一些信息才对啊。要不大虎啊，你就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哎，也没啥好介绍的，我们现在只知道那个巫师国度里有非常强大的巫师，以神权控制着整个巫师国度，神权高于皇权，世俗社会里也基本都是各个巫师家族把持着整个王国的经济命脉。其实我们倒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毕竟巫师家族在各地犹如一方诸侯，这个国度迈向分崩离析应该是早晚的事情，然后又会重新有英雄或者枭雄站出来完成统一。原本张司令的计划就是巫师家族之间利益分配不均的情况迟早都会出现，这不是我们推演出来的，而是人性如此。所以当巫师国度出现分崩离析征兆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反击计划。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少帅的计划先我们了一步，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但也只能由着他去了。 巫师家族吗？整个巫师国度里有多少巫师家族？ 40多个吧，情报工作才开展，信息啊还不太完善。 哼，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我赌10000块少帅能灭掉8个巫师家族。 P5092 评估了一下任小素的战斗力。 我猜10个。 那我猜14个吧。 说完大家又看向车上白净的小胖子巡夜雨。巡夜雨感受着身边一群大佬的目光，都快紧张哭了。 我能不赌吗？我没多少钱啊。 放屁，少帅给你每个月开那么高的工资，你说你连10000都没有。 那我猜16个吧。 就在小女巫等人猜测任小素杀过多少人的时候，西北天团也在进行同类型的猜测。只不过与小女巫他们认知不同的是，这西北天团猜的可不是杀多少人，而是自家少帅要灭多少巫师家族。此时庆氏的某处山脉之中，罗兰刚刚从瀑布里走了出来。如今的罗兰身上已经没有了飞镖了，魁梧的身形上全是肌肉，宛如巨型摔跤手一般。虽然看起来还是很胖，但跟以前的罗兰截然不同了。此时负责后勤的勤务兵立马将浴巾送来，顺便还递了一份文件。 罗老板，您之前交代情报部门关注任小素动向，最近确实出现了一些异常。 什么异常啊？他又跑去中原了？哎，等等，不是说他要去慰问少佐士兵吗？ 对，他与张景林一同前往了178要塞外面的哨所，原定计划2个月，结果张景林提前回来了，他却消失了。 消失了？没回144号壁垒？ 咱们在144号壁垒的人都被遣返回来了，所以没有具体信息。 但178要塞那边的人能确定他没有跟着张景林一起回来。 哎呀，这货怕不是跑去178要塞敌人那边搞事情去了吗？ 罗兰将身上的水全部擦拭干净后，立马对着不远处的帐篷吼道： 周琦，别睡了，快出来，咱们现在收拾东西去西北。 周琦睡眼惺忪地走出帐篷。 啥事儿啊？跟王氏开战了？ 王氏收拾完周氏还得休整呢，现在轮不到他来打咱们。我是问你，想不想去西北以外的地方看看？ 不去。 给你钱。 给钱也不去。那边竟是戈壁，鸟不拉屎的地方有啥好去的？ 那巫师国度据说在戈壁的另一端，谁会闲着没事住在戈壁上啊？而且你不想见识一下异国风情吗？ 周琦听到这话倒是有点心动。 你先告诉我，咱们去那儿干嘛？ 当然是帮人咬素打架了，我这苦练这么久，总得跟他炫耀一下吧。 你跟谁炫耀不好，去跟他炫耀。 这倒也是哈。哎呀，不管了，立刻动身。 商队从约克郡出发后的第一个晚上，负责整个队伍的约克郡商会副会长组织大家扎营。任小素发现这些人扎营还是挺有讲究的，马车在营地外面围成一圈，甚至还用行李箱抵住马车。只是一会儿的功夫，那些各式各样的马车便像是城墙一般树立在营地外围。 专业呀，这副会长是干嘛的？怎么这么专业？ 在任小素看来，一旦形成这种围墙般的营地后，土匪马匪就很难冲进来了。尤其是任小素还看到商会的人带着弓箭弩箭，在没有热武器的平民阶层里，抵挡四五倍的敌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副会长是个退伍老兵，以前在皇室部队中似乎官衔还不低呢。其实他并不懂做生意，商会之所以给他副会长的职位并给他开很高的薪水，就是看中他在跑商这方面的能力。约克郡商会的所有大型商队基本都是由他带队的， 所以他也不负责谈生意，就是带好商队的那群护卫就可以了。难怪看着一点都不像商人，一个商会的副会长成天背着一把弓，腰间还挎着一柄长刀，看着怪怪的。有一说一，你看这周围的马车，高马车与低马车之间错落有致，他手下那些商队护卫一个个看起来就精神奕奕，站岗放哨从不放松，说明这人确实是个带兵打仗的好手。 亲随大人过奖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